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踏入最新一年2016年。咁我同李 Sir 就 Happy New Year 啊，大家 Happy New Year 啊，新年快乐。 咁啊，亦都系正式踏入今日嘅话咧，咁啊，欧洲所有嘅自由转会市场重开噶咯。咁啊，我哋亦都可以留睇最新嘅事态发展啦。因为我相信无论西班牙、西甲啊、英超啊，尤其英超有好多支我哋关注嘅球队咧。都要在呢一個月把握機會去針球員翻嚟，尤其一些譬如話爭冠軍同埋一啲護級球隊，如果係錯失呢一個月嘅機會嘅話咧，就真係好難會喺下半季有啲咩突破性嘅表現噶啦。基本上係 啊，冇錯。 咁啊，我首先先講翻啦，因為我哋喺週聖誕快車嘅關係啦，就英超已經打咗多一輪嘅賽事，咁我先報一報個比數先啦。咁啊嗱，喺我再重新再講翻，就係話喺由星期一開始，咁啊，愛華頓咧就喺星期一個賽事入邊咧就主場3-4輸俾史篤城，就諾域治就主場2-0贏咗呢個阿士東維拉，屈福特就1-2就輸咗俾個熱刺，水晶宮0-0和呢個史雲斯，西布朗就1-0贏咗呢個紐卡素，咁啊喺星期二嘅賽事入邊咧就韋斯咸2-1就贏咗呢個修咸頓，咁啊曼聯咧就係0-0同呢個車路士打和，阿仙奴就2-0擊敗咗班尼茅夫。咁啊，然後就係雙城記大戰啦，就0-0打成平手。咁啊，陣間我哋先再詳細描述啊。咁啊，跟住星期四深夜嗰場波就係新特蘭主場對利物浦就0-1嘅輸咗係。 冇錯。 咁啊，喺個聯賽榜最新嘅形勢入邊咧，就出現咗啦，但係已經打完成曬所有嘅首循環嘅賽事。榜首球隊就是阿仙奴，同分同呢個李斯特城，但係以得失球差排喺第一位。 冇錯。 咁其實雖然李斯特城唔能夠話攀上榜首嘅位置啊，但係打到呢、這個位置，其實呢個水平、呢、這個表現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喜出望外噶啦。基本上係曼城，因為佢亦都同呢個李斯特城打和嘅關係啦，就佢同佢相距仍然有3分，就36分排第3。熱刺在最後尾嗰幾輪賽事入邊發力的情況下咧，竟然衝上第4，就35分，只係小曼城1分，排第5位，仍然都不是曼聯啦，係水晶宮，係31位。嗱，喺第四、第五咧，喺最尾嗰兩輪賽事發力的話咧，我哋完全是估計不到的，係31分的水晶宮啦。咁啊，然後排第6位的曼聯同利物浦係同分，但曼聯以得失球差就排第6，利物浦咧就排第7。韋斯咸29分的有3隊波，就第8位嘅韋斯咸，第9位屈福特，第10位嘅近況大用嘅史篤城。咁啊，相差3分嘅愛華頓就好慘啦，因為喺今屆賽事其實個輸波唔係真係好多啫，但係因為佢和波太多啦，基本上係。 係啊。 佢和唔係0-0，係一啲係3-3啊、2-2啲咁嘅比數，即係證明喺今屆入邊咧轉會市場一開嘅情況之下咧，佢真係要買後防球員啦。如果唔係就真係好大鑊。咁啊，愛華頓就係排喺第11位啦，咁啊26分，第12位就係修咸頓24分，第13位係西布朗23分，咁啊第14位咧就係升高一級少少啦，但係個情況都未算擺脱困境嘅就係車路士，因為佢排第14位嘅車路士，15位嘅諾域治，仲有第16位嘅班尼茅夫，都係3隊同得20分啊。咁然後咧，相差1分嘅就係史雲斯，啱啱喺最後尾服用啦，就19分就排喺呢個第17位，剛剛脱離降班嘅漩渦。但喺降班漩渦裏邊嚟講咧，就係第17分嘅紐卡素啦，經過尾段嘅發力啦，到後尾都唔好彩要跌翻落去，但係仲有得追翻上嚟。反觀新特蘭咧，同紐卡素距離就有一段開始有一段距離啦，就有5分嘅距離。就係、是、排喺第19位，但係呢5分距離其實喺仲有18周嘅賽事咧，有好多變化嘅。咁啊，最後尾啦，就係、是、阿士東維拉啦，就情況好堪言啦，就8分，仲吊緊命，但係未斷氣。 照睇都好難翻身㗎啦。 應該九死一生啦，因為個差距上咧，因為嗱，唔係話你贏啊， 你 人哋都會贏啊。 點樣都好啦，你好，因為你降班係3個位，你好難擺得脱去呢3個位。 係啊，因為你話 擺唔尾啊，乜最尾或者二啊，咁唔出奇。但係分分鐘你離唔開第3啊。 因為咁啊，嗱，我哋先講個降班區嗰邊啦，李 Sir。 嗱，你去睇啦，因為點解我哋唔睇好呢個啊時東維拉咧？其實我如果今屆佢降班都好可惜，因為佢係剩翻七支從未降班嘅英超聯賽 唯一一支 會球會係如果跌落去嘅話咧，就得翻六支啫。 係得翻六支係。 係啦。因為阿士董維拉由英超聯嘅創立到而家係從未降過班嘅，基本上係咁啦。嗱，因為咧你對上第十七位嘅小雲斯，仲有十四位嘅車路士，仲有本尼茅夫近況都唔係差嘅話，你如果你喺車路士同小雲斯身上，你求佢掹佢落嚟係好困難。 其實佢相對佢降班區域以外嗰幾隊咧，個分數咧相差太遠啦。 係 講緊係十分以上嘅，咁你變咗你。人哋都喺度爭取緊噶嘛， 係啊， 咁你變咗你除非即係你係如有神助啊，跟住下輪嘅比賽你未冇輸，全部冇輸，我十幾場波啊，就算你冇輸都好啦，你都係得廿零分嘅啫嘛，咁你人哋都未必係一定噶嘛，咁我諗即係都係好辛苦經營嘅要。 如果你要真係護級成功咧，其中一樣嘢你自己爭氣要取分之外，你都要望。你上游的對手是會失分，但我看下去車路士啦、史雲斯不似佢會降班命的球隊嚟嘅，基本上係。 即係佢哋比賽裡面你看到佢打到出嚟有嘢俾人睇嘅，只不過可能到尾啊唔好彩啊輸咗啊和唔到啊嗰啲波嘅，或者有機會贏嘅嗰啲又俾人逼和嗰啲。而係佢而家你睇到佢冇得打嗰啲，九牛二虎之力都冇得打噶啦。 你睇落去嗱，譬如話你阿李 Sir， 你見到啦，第十一位嘅愛華頓啦，十二位修咸頓，第十三位嘅西布朗都唔似會落嚟陪啲癲嘅球隊啊嘛。 即係我換句話，你好簡單啊！你除咗即係由斯雲斯一路開上打上嗰十幾隊波，唔好講華後嗰啲，全部都會有得打下嘅。 係 咁，你變咗你好難噶，係嘛？就算甚至乎同你喺你之上嗰兩隊紐加素同辛特蘭，人哋都表現好過你。 係啊， 事實上就真係唔同噶嘛。 除非你話諾域治啊，或者本尼茅夫忽然間，或者上面嘅西布朗有啲忽然間嘅大幅度嘅失準。如果唔係今屆嘅降班球隊咧，未必需要打到最後尾嗰輪賽事就決定。 所以如果真係換句話，佢好彩佢叻仔嘅，佢打到佢只係踢到要需要踢附加賽，佢已經係好好噶。 係嗱，不如咁啦，我就放棄講咗，因為我而家仲有禮拜六嘅賽事，理想我哋放棄咗講禮拜六嗰場波，陣間先連埋一齊講啦，將禮拜六同禮拜一嘅賽事，我哋先做一個少少嘅簡略嘅總結，就係話嗱，榜尾我講完啦，榜首嘅位置，里斯特城去到而家呢個情況，佢估計嗱，阿仙奴喺兩次數據嘅顯示上，佢喺聖誕節能夠坐到上榜首，嗰兩季都未必能夠攞到冠軍。 阿仙奴是很特別的隊伍嚟嘅，好怪嘅。佢可能喺第一循環已經很好的時候，佢突然失驚無神，喺第二循環咧就跌翻出嚟。咁即係希望佢今年唔係咁啦。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冇人估計得到。咁但係相對其他嘅就好似小呢個里斯特城嗰啲啊，你就係已經係超額完成。超額完成嘅。咁啊，曼城我相信就係話佢係保持喺度咯，佢保持一個力量去爭冠軍啦。咁而家去到尾咧，唔單保曼城係冇機會噶。 係 而家佢係等緊嗰啲球員復甦，咁你好似 阿古魯啊、大衛斯華啊呢啲啊， 冇錯啊。咁你甚至乎之前佢有一場波，佢對呢、這個爺爺托魯都射一球好靚嘅波， 冇錯， 係嘛？佢開始見到啊，爺爺托魯又上翻嚟，咁即係去到雙城記嗰度就其實就話即係其實嗰場波兩邊都有機會贏嘅， 係 就只不過就話呢、這個曼城係高一啲，高一啲就多機會多啲， 係 咁但係兩邊個門將都做得好好啊，咁啊解咗好多困境，唔使失波咁，但係唔好彩嘅就有精彩， 係 啊，但係變咗係冇入球， 係 啊，咁啊，我相信響呢一週即係嚟緊禮拜六啊、六日啊、一啊嗰啲賽事之後咧，就會有個分解嘅。咁呢個睇到嘅就話，如果跟住落嚟嗰啲球隊，他哋可以即係有韌力應付到呢個聖誕賽期的話咧，我諗他哋都去到榜首嗰啲比 比較上係好啲啦。嚇啊！咁呢樣嘢就即係要睇佢哋。 嗱，譬如話跟住咧數到第四位嘅熱刺啦，我曾經喺上一集節目講過啦，熱刺就必須抱著一個正面啲嘅心態，唔好成日覺得我要打歐聯攞第四。嗱，因為永遠熱刺有一個好通病嘅毛病，就係話佢可能會覺得我論人腳我唔及逼科，其實呢個係錯嘅，因為你一定要抱著譬如好似李斯特城咁樣，喂，我衝到幾上有幾上，尤其而家今屆嗰幾支強隊都表現失準嘅情況之下，你唔係話你想攞第四有第四俾你㗎，係有時譬如好似李斯特城咁樣嗱，雲尼亞你係好簡單嘅，點解我要衝去攞冠軍？佢未必真係攞冠軍。他可能會覺得我隊波會跌落嚟嗰陣，如果我真係埋單找數，我係會係用第四名找數嘅話咧。咁啊，雲尼亞你就會覺得之前努力嘅基本盤就可以係累積落去，俾佢能夠攞到最貴尾最好嘅成績。 即係雲尼亞，你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唔係最好嘅隊伍。 係， 不過我哋係要準，我哋係會準備係打好。 係啦， 咁亦都佢哋都佢講過一樣嘢，就話英超個呢個聯賽咧係一個好神好黐線嘅賽事嚟。 係啊， 即係特別好似好今年你翻到嚟會睇到啦，即係你好激烈嘅，就算佢面對有啲。即係今年個降班，甚至乎紐卡素啊，新特蘭啊，你都係唔係咁輕易贏咗嘅？ 係。 咁只不過而家即係較為對，我相信啲球隊面對啲稍為容易，覺得容易啲，即係都係阿士頓維拉嘅。 係。 即係而家阿士頓維拉就慘情嘅，就係話 入面魚肉咁滯。 即係守又守得唔係好。 係。攻又攻唔。 攻又攻唔到。即係樣樣都差咁啲，雖然佢砌即係照砌起上嚟，佢係唔弱係咁弱，但係一踢落去佢又硬係差咁啲，咁變咗對隊嘅信心就強好多㗎。 嗱 嚇咁而家最主要一樣嘢就話頭嗰幾隊就話，我相信暫時嚟講咧，即係第一個 round 完咗之後咧就一二三名都不離係曼城、阿仙奴同埋李斯特城呢三隊㗎。第四隊又不同了，反為 就競爭將會再激烈， 反為有激烈的情況。現在你不擔保，就算曼聯跌到第六都好，他有機會的，即是問題就是看他的問題解決 曬 解唔解決到，解決到的時候我想要衝回上去。 OK 好，跟住我講埋落去那幾隊啦。水晶宮肯一定在英超巡禮入面，我們季初那時候就是沒有預測到他上到那麼高的排名的，你怎樣看他往後啊？李 Sir， 這些其實球隊來說呢就壓力越不大的越好，佢即係好似當初這個李斯特城咁樣啊，啲人我諗唔會有個心態望佢佢衝得到十場啊，二十場嗰啲嘢，又睇你幾時死， 冇錯， 睇你幾時死就變咗令到佢哋嗰個心，啲球員嘅心態，你想我哋死，我又要死係唔死俾你睇。但係始終你， 所以我其實覺得中下游嘅今屆嘅踢法係幾好怡人，令到佢爭取一個幾好嘅成績，因為佢唔係話真係本心手。嗱，去到第六位啦，就係我哋好多人都會尤其提起都好氣憤嘅。嗱，我先講講先啦，第六位嘅曼聯啦，嚇喺季初入邊嚟講咧，曾經試過我會覺得一樣嘢，佢冇贏嘢好，唯一好在就個防守今屆改善咗好多。但係我哋講完之後咧。呢六場波咧就啲失球板板聲咁失出嚟嘅，你完全 其實係好因應佢個後衞嗰度嗰個變動嘅。 係 佢而家因為譬如特別喺左後衞嗰度咧， 係 佢因為太多啊，蘇爾啊， 傷咗 啊，一傷咗係冇人頂翻嘅，啲位嘅死咗㗎啦。根據點解喺呢段情況曾經有段時間好好嘅嚇，就係、是。迪比被擺咗落去副選嗰度， 係 好啦，好啦，近呢幾仗用翻佢咧，又死啦。 嗱， 特別喺你個左路咧有問題嘅時候咧，有迪比就死緊啲。 冇錯，嗱，頭先咁樣所講啦，係我承認佢係失波，係失得後防後唔係咁好嘅呢幾場。 係啊， 但你話佢係咪最差？唔係，根據數據上嚟講咧，失球最少係熱刺15球。失球第二最少就是水晶宮同曼聯，都是失16球啫。 係啊， 佢唔及阿仙奴同李斯特城失成20球嘅曼城呢啲都。但係點解佢會失？首先第一，你又唔輸，一輸輸埋3分俾人哋。 冇 錯。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嗱，你睇到啊，李 Sir， 而家曼聯嘅情況咧，入22球啫，22球。首先我話俾你聽，有邊個做到呢？第15位嘅洛域治，第16位嘅博班尼馬夫都入到22球，反而新特蘭榜尾啊！入19球同紐卡素，即是話曼聯比榜尾球隊只係多3球。 係啊， 即係其實喺呢度講咧，入球唔多，入球都唔會太曳嘅個成績嘅時候，過往都有嘅。 係。 過往有啲球隊都有，佢入球唔多，但係佢失球好少。 係。 嚇！佢 咁你變咗係譬如話，你可能每一球都價值連城啊，譬如一比零三分全取。 係啦，冇錯，或者逼和人零比零嘅，佢唔會有失球之下去嘅。總之佢就算輸俾人，又係可能一球半球嘅。 係。 咁你變咗你差好遠噶嘛？你好似而家佢嘣，因為可以無端端輸幾球。 係。 咁你又好大。 咁你預計個曼聯個預測會係點樣啊？ 我諗而家嚟講，佢都唔。我想他打入第四個關鍵來講是稍微難一 點 的，希望第二 round 那裡即重拾回來，外電都說了，收回有些球員，希望那些球員回來補充一些攻擊力，即你現在你就算看到馬素爾的在有些時候是很無奈， 是的，供應不夠，根本就是， 供應不夠，或者因為因應要他下邊個人打他一個位置，他不好的。即是過往有幾場球看到馬素爾在左路切入去中間，是很有威脅力的。因為要就一個人要給他出來踢，又拱回去打中間，又沒有料到的。所以我都說，作為教練你不可以針對性一樣東西，喂，我喜歡那個人你就要用，是吧？你要最好的陣容去跟人比賽。 跟住落嚟咧，就係跟住利物浦啦，第七位啦，根本上係咁啊。為利物浦咧，其實經過一輪嘅調整之後咧，就係有復甦嘅。但後屘而家再回落翻，就係話咧，就佢個入邊嘅開頭高普嚟嗰陣咧，會將某啲問題暫時掩飾咗先。然後耐咗嘅情況之下，當啲人適應咗高普嘅打法嘅情況之下咧，佢個缺點就暴露翻出嚟。咁喺一月嘅情況，我相信利物浦都係一個老問題，要解決目前困境就要買後防，認唔認同咧？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好似阿芬早兩集成日都講緊，我見唔到利物浦有種亮麗嘅足球。其實喺呢一刻，我成日都講緊一樣嘢，作為教練，有時我都想打亮麗嘅足球。當你要睇自己有冇咁嘅本錢。冇嘅時候咧，我就一樣嘢，我好欣賞科普嘅量，我唔理嗰樣亮唔亮麗足球，我要不失足球，即係我唔贏唔係問題，我冇輸， 係嘛？ 咁變咗唯一佢只有用嘅方法點打亮麗？我估住打亮麗，好多球佢打亮麗足球啦，你入唔到咪死咯？而家你曼聯都唔係好曳㗎，都亮麗㗎 ，keep波，但係因為冇咗個波，你會睇下嗱。而家個入球率咁低，相對之下點解會咁咧？過往朗尼響曼聯係射手嚟嘅，而家又因為朗尼，你話佢狀態回落好啊，點樣都好啦，你就冇咗佢啦。咁換句話，唔好彩嘅一樣嘢，作為領隊教練，你有咩嘢 planning 到呢個？有邊一個係可以定代替到佢咧？而家你揾唔到一個代替到佢。但係你反為將一啲可能代替到， 我哋可以留翻喺呢個陣間嗰輪對小人師嘅賽事可以再講翻。咁啊，就跟住落嚟講埋嗰幾支球隊啦。譬如韋斯咸，我哋本身都季初曾經佢就以巨人殺手嘅姿態出現嘅。咁今日而家嚟講咧就排第八啦。咁啊，對於佢個表現嚟講，譬如話往後嚟講咧，即係中場主力自從係阿皮耶受咗傷之後咧，係真係即刻一落千丈嘅。 其實呢支球隊，我相信佢唔會再打翻季初嗰啲上去噶啦。 因為人哋都睇通你。 嚇！因為仲有一樣嘢就話啊，冇錯，睇通咗你啊。第二樣嘢就話響每一樣嘢都係，當你有個勢有個氣勢上去嘅時候咧，你就會越打越好。 係。 當你一落翻落嚟嘅時候咧，就會沉。 O K。 但係佢又不至於會沉到落去。降班嗰啲嘢，即係喺中游嗰度咯。 哦，好嘅。嗱，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話有幾支球隊啦，就係今屆係打得幾好嘅。尤其喺尾段嘅發力啦，就首先一樣嘢啦，就係史篤城啦、屈福特啦，仲有愛華頓啦。愛華頓自從係隊長拜恩斯真係受傷之後咧，真係嘅情況好，尤其後防啦。嗱，佢打好多場波，好緊湊，好精彩嘅，個比數都好大嘅，完全係。但好可惜咧，佢攞唔到分。嗱，佢嘅入球嚟講好驚人嘅喎，35球嘅喎。 係啊。 但係佢後防失波都多啊嘛。 係啊，28球。 咪咯，咁你一計之下，你得翻幾球咁，你係啦，好慘。 嗱，反而一樣嘢，修咸頓嘅情況咧，就比貴我哋當初所料咧。嗱，佢好早已經喺歐霸杯度唔係出咗局啦。 嗯。 但係個問題亦都喺聯賽亦都打唔翻一個上游個位置啦，嘅幾坎坷嘅。咁啊，希望喺下冠季度咧能夠可以爭取到啦。嗱，我哋關心一樣嘢就係車路士同埋呢個史雲斯啦。啊！頭先我哋都講咗啦，小人斯其實佢個班底上咧出現咗少少一個回落啫，佢都不似依一個降班命嘅球隊嚟嘅。 其實我覺得小人斯有啲蒙克特別係蒙克係有啲唔好運氣，即係球隊想有高低潮，咁啱喺個低潮時候咧，即係表現唔好，蒙克就俾人炒咗。 係。 咁但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當初小人斯能夠打到咁嘅情況出嚟，蒙克佢係做咗唔少嘢噶嘛，佢唔係啱啱呢幾場執入嚟啊，揾你翻嚟又輸幾場咁啊，冇計啊，佢一路係做好個波嘅，咁即係有時呢啲高層嗰個望條路 係 點望嘅咧，就好難講嘅。 冇錯， 咁而相對你好似修咸頓就係、是、俾到信心啊朗奴高文做嚇。一路做落去，佢做得幾好嘅。咁就係只咁樣執嚟執去執嚟，可能仲係爭一少少嘅嘢。否則嘅話，佢可以打高啲啊。你睇佢對住 Big Four 嗰啲隊伍，佢唔係太曳噶。 係 佢做到出嚟噶。咁你但係始終係爭少少就係爭少少。咁我諗佢都會喺個中游嗰度啊，睇下攞高啲嘅啫。 係 去唔去到有機會攞到入去打歐霸咧，就要睇翻 往後。 往後啊，車路士嗰啲會唔會殺翻上嚟啊？啊，搶翻啊！咁你呢個好重要咯。 好啊，嗱，跟住我哋咧就剩翻一隊波車路士啊。咁我就會將會連埋禮拜六、禮拜日嗰場波就一齊去講啦。佢車路士嚟緊嗰場波咧，就將會係作客呢個水晶宮。喺首循環嘅賽事咧入邊咧，車路士本身係輸咗俾水晶宮嘅。咁啊，有冇機會報仇啊？ 我相信而家嗰一刻就唔同啦，因為當初第一循環嗰、那個。我諗大家球迷都知道㗎啦，佢哋係咪真係技術上俾人激到咧？啊，只不過係因為一啲情況影響到比賽嗰樣嘢。咁好特別一個球員，你會睇到嘅夏薩特之前摩連奴未走嘅，每一場波你都會講睇完之後呢條友有冇搞錯啊？傷唔傷球先生？ 係 呢邊度得啊？咁樣，但係好最近啲波一睇翻已經係掂曬㗎啦。啊，咁你就會睇到噶啦。咁而家即係你始終一樣嘢咧，一隊球隊你打得好沉嘅時候咧，你做出嚟好沉，但你要做翻上去都需要一段時間，唔係嘣即刻可以改變嘅。嚇！咁我諗慢慢會上翻去嘅。 咁你呢場波嚟講都唔夠講話， 唔敢講實贏。但係呢場波 未必會輸俾佢嘅，五波嚟嘅。係 OK。嗱，要報仇球隊唔止佢㗎，仲有支利物浦，因為利物浦喺季初入邊對住韋斯咸咧，好慘啊，吞咗三隻鋼蛋。 係啦，冇錯。 咁啊，高保唔會歷史重複啩？ 咁呢個 但係呢次就作客， 遲不遇我嘅，有時啲嘢就你好似韋斯咸而家又向下落啊。咁會有一樣嘢翻翻上嚟，起碼一樣嘢，利物浦佢哋都捉到一樣嘢要做嘅，就係我哋前場快，即係快逼你啊！不過問題就話有冇機會後面犯錯咧？ 係 嗰啲嘢嘅啫。咁同埋全面入球嘅能力得唔得咧？ 嗯， 即係就算好似古天奴我最近呢幾場波睇見都好反覆喎。 係 即係。唔對見到嘅，即係佢同阿另一個巴西嘅都係，即 係穆卡斯 係， 同埋法比奧， 咁啊即係都唔係一個好穩定嘅，咁反則而家又突然間出咗個新嗰個僆仔又唔錯嘅，咁你如果即係全部係響翻個狀態，或者科保會方嗰度又俾啲水喉開。放落嚟執嗰啲位置可能有改變，不過而家老實講句真話，唔係咁容易揾一個球員咯。 其實而家唔係話錢嘅問題，亦都要揾球員都難。講真的，好似利物浦嚟講啦，我哋咁講啫。其實就有隊波好需要後防球員，但係尤其喺爭取前列嘅球員入邊，我唔係求其買個後防球員翻嚟啊嘛，我哋要買個有質素嘅後防球員翻嚟就。 你揀人，人揀你 嘅。 球員就會，我做咩要轉你嗰度先？一定有個目標。 係啊， 未必佢哋未必係因應話個錢多，因為 A 隊出嘅錢同 B 隊相差唔會大嘅。 我諗有一個人咧，有幾個球員都好慘嘅。如果你講起轉會，譬如車路士嘅奧杜嗰啲啦，如果我當初估到咁樣，我寧願喺巴塞羅那做後備。假設就講笑咁講啊。 而家有好多球員就係想出去爭取一啲機會踢。即係少嘅， 小豬啊， 好似柏道啊嗰啲咁樣，小豬啊嗰啲嚟嘅，曼聯咁樣，即係去爭取多啲機會出場。 OK， 另一啲球員就係話我爭取嘅係咩咧？ 係 有機會踢歐聯，因為佢可能響球隊已經係好嘅，但係我隊波踢唔到歐聯，踢唔到歐霸嗰啲，我要爭取嗰啲大賽嘅即係個大舞台表演機會啊嘛。 咁啊，呢場波嚟講，你覺得利物浦有冇機會復仇？ 我相信有機會嘅，即係以佢而家嗰個打法，加上你韋斯咸而家咁唔係咁鋭利啊，咁有即係係報仇嘅時機嚟嘅。 係啦，嗱，另外有一隊波啦，係黑星嚟嘅，過得初一就過唔到十五。 啊！呢個 還曼聯對住呢個史雲斯，嗱，曼聯已經係肯莫 過往有啲記錄啦， 係記錄咧就係雲哥爾是對親史雲斯，從未贏過，未和過。 OK， 見親對，掉頭走嘅要。 但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嘅，其實即係某樣嘢都係講信心踢波嘅時候，某程度都要講個信心。而家即係啱啱過去嗰場，哇！曼聯雖然話贏唔到，贏唔到嘅，但係佢冇輸到。咁但係我會睇到一啲表現，就係曼聯嗰個踢波上面嘅組織好咗好多嘅。好了很多的，只不過他末段時候呢，他贏不到的時候呢，就是張朗尼執了出來， 即是對車路士那場球， 是的，張朗尼執了出來，換了迪比下去，立刻沒有了到。 其實很坦白說，他有一樣最錯的方法，你應該要定了一個位置，究竟朗尼是打正箭頭，還是退後十號位的話，還是打左翼，因為剛才學你所說，他最差就是將馬迪爾和朗尼咁樣得閒就同你調轉嚟踢咁樣，你馬迪爾買翻嚟前鋒就係前鋒，朗尼幫佢就朗尼探頭一格。 我即係有樣嘢話俾你聽，我成日覺得有樣嘢就話，有啲人喺個球隊可能佢跑動唔多，射波唔多，或者點樣好多嘢嘅，或者甚至乎浪費咗啲機會。但係佢去最用擺到佢落去嘅最佳用途，原來佢有個感染力，有個 冇錯冇錯。 朗尼就正正係一啲咁嘅人啊！你睇。對車路士上半場佢喺度啊，嗰啲時間咧，車路士俾佢壓住嚟打噶。 係， 比利馬納好彩，馬迪爾又射一球波，即係有啲運，砰一中柱喺個門口度開出嚟。啊，呢即係好簡單一樣嘢，爛船都要叫你三分釘。 係， 車路士就係驚，你唔理佢又唔得，你唔好呢輪佢弱過弱煲啊，咁你唔使理佢，不可能。你一不理就死了，咁要理佢嘅時候，你分擔不到啊。但係好簡單一樣嘢，迪比一嚟咧，佢唔會理人嘅，佢做仍然係嗰種踢法。我攞住個波，我自己顧自己嘅啫。搞唔掂啊，佢球交咗佢啦咁樣，咁啊死啦。咁啊死啦！有一樣嘢就話我唔使理佢啦。 因為其實 剝住佢 嗱，一向以嚟我對迪比係有保留嘅，因為我認識嘅迪比咧，就喺兩年前嘅世界盃入邊咧，其實佢幫荷蘭打出個亮點出嚟嘅。 我覺得 個問題係話係個領隊嗱，因為好坦白講，一個球員打到呢種水平嘅足球，佢唔係低能噶嘛。係個問題就係個領隊識唔識得用佢，或者知唔知佢個弱點同優點喺邊度？ 係， 而你識得去改變佢啫嘛。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當初都係雲哥爾嗌佢出嚟嘅，嗰陣時世界盃。咁問題就話，喺嗰一刻，我可以覺得雲哥爾佢冇計啊！直情嗰場魔鬼 冇計 啊！放條僆仔出去踢下咯。全世界唔知呢個嘢乜嘢料，就俾佢突然之間，即係當年我一樣啫嘛，我帶雲。盧君怡出嚟，16歲都未夠踢，第一場波就入波啦！哇，好犀利喎！呢個僆仔新星喎，全香港嗰陣時講緊最年青嘅，破咗阿偉哥嘅紀錄。呢樣嘢就係正正咁。當然佢本身係有啲質素， 冇錯。 有啲質素，但係喺嗰一刻，你唔能夠屈一樣嘢就話僆仔出咗嚟有咗亮點就，全世界最好嘢你有前途。 如果佢自己個mentality 好嘅，控制啊，我仲要好多嘢學嘅咁嘅嘢。呢、嗯這個呢、這個小朋友，我覺得佢可能就個心理質素唔夠。 誒、 我已經係 top star， 佢、覺得佢自己係咁。你睇佢好多嘢，掹過往響誒禁區邊有咩罰球嘅，冇人同朗尼爭嘅，佢、爭住射先啊！ 冇錯。嗱、譬如話講翻呢場波，小雲斯嚟講啦，當一支球隊無論我唔理你雙方處於一個咩位置，我曾經對親你都贏咗，你對上嗰已經贏咗你三次， 有信心咯，咪就是、 我唔覺得我喺呢一刻會蝕俾你嘅情況之下，喺小雲斯嚟講，分分鐘咧，我今日如果對住呢一個韋斯咸啊其他人，我會驚嚇你，我對住曼聯。我之前都食滑咗你三次，我心態上我都唔需要驚你啦。 另外有亦都有個情況出現嘅，會佢呢場波會俾曼聯咬翻轉頭都唔定嘅。因為當初之前幾場波啫，即係問題就係、史雲斯冇嘢出現過嘅。咁就算上一場佢蒙克都仲喺度領軍。咁。始終啲心理就係咁嘅， 冇錯， 自己就係咁啊！而家可能此一刻就喂，我哋冇咗個乜嘢喎，改變咗喎，今次堂嚇嘅嘢 係 唔同㗎嘛。 嗱，有一樣嘢咧， 相對曼聯又唔同啊，又改變咗響領導層有啲嘢改變咗。雖然阿雲哥爾仲喺度，但係已經唔俾佢嚇練波，已經係傑斯去揸咗。 Okay。 咁你已經唔同曬。 好啦，咁啊，而家我剩翻啲時間啦，咁啊講埋落去啦。嗱，有一隊波就好慘嘅，太快對住啊！因為咧，我未調整到、未買到人嘅情況之下，已經要對咗你先啦。就係、新特蘭對呢位阿士東維拉，兩隊波其實都唔想喺呢一刻咁快對住對方，因為點解咧？第十九對第二十咧，太早對咧就好慘嘅。嗱，如果萬一呢場波真係新特蘭贏咗咧，我近乎可以宣判維拉係死亡。 Certified。即係我嗱呢場波老實講句真話，我係睇高 維拉， 喂新特蘭， 新特蘭， 我睇高新特蘭，因為你其實你睇到 大傻 啊，佢個管治手法有嘅，只不過真話之前嗰啲對手真係實在係比自己強，自己又欠缺啲嘢。 因為兩隊波咧，一樣嘢咧，先唔好講阿宋東維拉啦，乜嘢位置都要執㗎啦。咁啊，你新特蘭最慘一樣嘢咧，大傻都講過一句説話嘅話。我而家仲要依賴一個三十幾歲嘅迪科爾入波。 係啊，係啊，冇錯啊。 佢攻擊力最疲弱係攻擊力嗰度，佢守我未必會守得真 係 太差。 即係所以有一樣嘢，佢會好嘅就係話，始終仲有一樣嘢，球員會對佢有信心啊，失但。因為 even 你迪科爾落到嚟，佢係有威脅，佢有攻擊力嘅。 係 啊，咁球員係會對佢有信心。 係 而家相反，阿士頓維拉。出呢度板斧又唔掂，嗰度板斧又唔掂，球員都會對你失咗信心。 因為好睇啦，呢場波入邊咧係個氣味最重嘅呢啲周賽事入邊。 係啊， 兩隊波唔想咁早對住對方，我未調整到隊波就要對你，同埋第二攞到三分嗰隊自然開心啦。如果呢場波出現咗雙方都打和咧，係兩隊波都更加泥足深陷，一齊攬炒死。 係啊，所以冇嘅，我諗就睇一隊波點睇咯。啊，即係。問題上就係要點樣咯？你譬如我覺得維拉你一定要搏同佢鬥噶啦，因為你鬥又係要 佢 失鬥失咗又係 維拉咧就一定呢場波 係當失 分， 我一定 要今季最後一場波嚟 係啦，冇錯就係我要靠攞呢三分嘅 係啦， 咁樣 即係唔發生都發生咗呢件事就只能夠焗去啦，根本上係因為坦白講兩隊波唔上呢一刻咁快對 冇錯，唯一你嘅情況就係我哋唔好理佢。啊！以攻為守， 因為你同我都知道㗎，李 Sir。三分波個問題就點解個個都話嗱，譬如李斯特城喺呢一刻點解上唔到榜首，其中個原因就係話，如果我喺同級隊裏入邊，我贏你三分係實際過我喺中下游攞三分㗎，因為我攞三分從人即係你失三分。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因為你因為嗰個中下游對你冇競爭㗎嘛。 係。 你個對手先緊要啊嘛，你贏你個對手啊，即係呢個係。即係作為領隊嘅嗰個目標，唔係成日話贏三分贏三分。如果你贏到嗰啲三分冇用嘅，你輸咗對手嗰度嘅三分， 重要的隊嗰個你就前後六分，真係。 嗱咁啊，講翻某啲賽事啦，就諾維茨今週咧就主要會主場對住修咸頓嘅。 呢隊會好睇嘅呢啲。 會好睇。嗱，李斯特城咧就將會對住本尼茅夫啦，咁啊仍然繼續係搶三分噶啦。西布朗對住史篤城，咁啊西布朗雖然少少回落，史篤城近況係大勇，尤其中場啦，阿杜布利係啦，咁啊，然後咧就阿仙奴主場將會對住紐卡素啦。嗱，呢雖然呢一場有少少叫退色大戰啦，但係咧喺首循環入邊嚟講咧，掹得好緊嘅呢場，同埋呢兩隊波對親波咧都有火藥味嘅，好重嘅，因為有紅牌出嘅，基本上 係。因為有時啲嘢就係話傳統性嘅問題，係即係佢會覺得對，甚至乎好似紐卡素，即係講舉例嘅啫。佢可能覺得我對阿士倫維拉，我哋會輸。對住阿仙奴啊，我就佢啊，我就我哋，即係嗰個就係球隊與球隊隔食隔嘅信心出現。 冇錯， 即係你好似你先頭講，史雲斯可能好好信心對曼聯，但係亦都相反就話有嘅有信心失咗嘅，因為有中間有啲管理者嗰邊有啲影響到落嚟都唔定啊。咁但係而家此一刻咧，其實就話紐卡素響麥卡倫帶住之後咧係唔錯嘅打得。啊！亦都上一場對阿仙奴，亦都係打得好精彩。 係 球員會有信心去打。 冇錯。 咁但係當個波啊，始終係完，睇中即係當場嘅表現啦。 係啦，嗱，咁啊，剩翻兩場波，第一場波就係話星期日啦。頭先我哋講咗啦，就水晶宮將會對住呢個車路士啦。另一場就係屈德福特就對住曼城。咁啊，呢場波嚟講，屈福特咧本身佢要爭取前四係即係一步之遙啫，佢就唔會放棄。 唔係易打噶， 都唔係易打噶。曼城對住佢唔易打， 係啊，唔係。 曼城都唔係好多嘅，即係近嚟嘅近況。 即係你睇到屈福特，佢雖然佢最近個近況輸波，但係搞住嗰啲強隊唔係咁容易食。 因為曼城呢幾場波入邊都係仍然靠耶耶托尼同埋呢個奇雲迪布尼去攞分嘅，基本上係。 冇錯。 咁啊嗱，剩翻最後一場波啦，將會喺星期一嘅深夜。都唔係深夜凌晨啦，就愛華頓將會主場對住熱刺。嗱，愛華頓咧就今屆攻擊力係兩支攻擊力唔錯嘅球隊互相對壘，喺防守力上咧就主場嘅愛華頓機會蝕底少少啦，基本上係。咁啊呢場波喺做呢個星期日晚深夜嘅壓軸係幾好嘅，基本上係。咁呢場波又點睇，李 Sir？ 呢個熱刺對愛華頓嚟講咧，好簡單，場波就話愛華頓佢即係暫時嚟講，佢嗰個攻擊力都擺曬落去啊，比利時人啊，咁問題盧卡古，咁問題就話響熱刺嗰方面咧，加利 又少少復甦嘅， 好呢好即係好 fit 啊呢輪就，咁問題呢個樣嘢咧，我覺得場波就 depend on 響個中後場嗰度，如果你熱刺個中後場打得好咧，即係換句話後防穩陣，中場組織得好，俾到波前面就贏㗎啦。而家相對之下，呢個盧卡古係依靠，唔係呢個愛華頓好依靠盧卡古，變咗你後面即係個後防，如果做得唔好咧，你分分鐘就蝕底。 喺首循環嘅賽事嚟講，兩隊波都打得好精彩啊！ 係啊，冇錯。 所以呢場波做壓軸咧，就係絕對係一個呢一週嘅甜品嚟嘅。 係啊， 咁上嗱，咁啊講曬呢兩個禮拜嘅賽事入邊咧，英超聯有一樣好可惜嘅事，就係話咧，喺我初頭睇英超聯嗰陣咧，就睇紐卡素嘅，咁啊亦都見證紐卡素嘅盛世奇雲經典嗰陣啦。嗰時係爭 九十年代啦。 他帶出了奇雲基恩，當時嚟講係帶拋離曼聯曾經有成十一分的距離， 就好可惜嚟執教阿紐卡素。 喺嗰年咧就俾費爵爺從後趕上去追翻上嚟，攞咗嗰屆嘅英超聯嘅冠軍啦。 係 咁上，但係喺嗰個紐卡素嘅盛世入邊咧，有一個人係不可不提，就係話當時守龍門嘅捷克國腳，當時斯力石。 斯力石 係渡過咗佢紐卡素最燦爛嗰、那個，亦都紐卡素能夠有嗰陣成績，亦都好靠門將斯力石嘅表現。 係啊，同時斯力石響嚟咗英超踢咗即係超過七八九年十年都有啦。咁最光輝嘅年代，佢就係響紐卡素嗰七八年啊，嗰七八年嗰度佢做到，能夠即係亦都將佢帶到去 上去呢、這個捷克國家隊嘅門將嗰度，咁啊有出席過九八 歐洲國家杯啦， 歐洲國家杯98年、2000年個歐洲國家杯， 係啊係啊， 咁即係好惋惜。 係啊，佢剛剛前幾日咧，亦都因為早上上個禮拜咧就心臟病啦， 係啊，咁啊 亦都突發性啦，但係前幾日咧就經過同家人商量之後咧，就決定問候。 即係好惋惜啦，只不過四十幾日七歲， 四十九歲， 四十七八歲咁樣，好，仲有好漫長嘅路可以行。 係啦，咁啊喺呢節嘅節目完咗之後咧，咁我哋都講重温翻以前 CS 嗰個效力紐卡素嘅片段俾大家睇。係啦，咁啊，然後我哋陣間再踏入呢個歐洲波士段，因為西班牙戰火已經重演啦。OK，OK， 拜拜。